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用最简短的方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但他这番话对雪崩的冲击实在太大了。作为一名帝王，他已经达到了人类的巅峰，此时突然听到真的有神存在，他整个人都被震撼得有些麻痹了。 老师，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？万能的神，不死的神。 雪崩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啊。 陛下不必想得太多，其实神和斗罗一样，都只是一个称号而已。神的意思指的是强大的人类，远超一般的人类，并非是无所不能的。据我所知，在斗罗大陆上至少已经出现过三个神，如果他们真的是长生不死，无所不能的话，那么现在斗罗大陆就应该都是在他们的统治下才对，又怎么会有星罗帝国和天斗帝国呢？ 老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神究竟能够强大到什么程度？ 我不知道，恐怕这个问题任何人也无法为你解答，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很久没有过神了，但是突破百级这个瓶颈之后，必定会令实力大增，所以我才说，如果能够成就海神，我就有把握帮助陛下攻破这嘉陵关。 老师，那你要去多长时间？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？我不希望您为了帝国而冒险。突破百级成神，该是多大的挑战啊！绝不会是那么容易的。 虽然他是在关心我，可是他那变得炽热的眼神还是出卖了内心的想法，但也难怪他会如此。天斗帝国如果有了一位神级强者，统一大陆都不再只是梦想，何况他还挂着我徒弟的名头，要说他对神级没有渴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陛下不用担心，我有70%以上的成功把握，此去少则1月，多则3月，我必会回来。 既然如此，帝国的未来就要依靠老师了。老师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，朕全都应允。只是您这一走，我们这大营恐怕就…… 陛下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武魂帝国难有作为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老师了。老师，您准备什么时候走？ 等伤势好一些，我就与伙伴们出发。我继承海神神位，还需要我的6位同伴帮助。 小三，你真的想好了要去传承海神神位吗？ 老师啊，您知道我别无选择，不只是因为目前的战事，海神九考本来也是我必须要去完成的，只不过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已。武魂帝国势力强大，想要对付他们，仅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，一旦千道流来，我们就算想要稳守也不容易啊。 百级成神何等艰难，以你曾祖那样的天赋，也是多年未获成功，还在杀戮之都被弄成那个样子。小三，你还年轻，我也不希望你过于冒进了。你不是说过，这第八考的时间足有10年吗？你还需要更多的底蕴。 爸，你们的担心我都明白，但该去面对的总要面对。可以想象，神级的力量必定是极其恐怖的，就算我魂力再有所提升，恐怕到时候情况也不会有太多变化。倒不如破釜沉舟，趁现在正需要我实力提升去冲上一次。我与先祖情况不同，目前我已经通过了海神7考，又有海神3叉戟与伙伴们的帮助。刚才我对雪崩说的70%成功几率并未夸大，而且您不要忘记，我是双生武魂，在去继承海神神奇之前，我还会先将昊天锤的魂环附加完毕。海神之光可以令双生武魂提升的属性被我的身体完全吸收，从我的身体来看， 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超过了人类的范畴，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的。 既然如此，你就一定要成功。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，天斗帝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武魂帝国的仇我也可以不报，但你要时刻牢记，我和你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大师也就你这么一个徒弟。 唐三听得心中一热，父亲的两只大手已经抓住了他的肩膀，滚滚热流缓缓流入体内，滋润着他的经脉。在唐昊的魂力刺激下，唐三的身体恢复速度顿时再增几分。 昊天斗罗说得对，在我们心中，你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小三，你今天也看到了，昊天斗罗凭借昊天锤能够力破那位魂力足有98级的武魂帝国供奉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 唐三一愣，看向父亲。此时唐昊已经感受到了唐三的身体状况，停止向他输入魂力。毕竟他的魂力与唐三的玄天功并非同源，而且唐三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。 儿子的身体果然已经不完全属于人类范畴了。 爸，当时您并未使用任何魂技，只是后来才用了武魂真身，破掉了金鳄斗罗的防御。我当时就在您身后，可以感觉得到，您在施展了武魂真身后，力量强得恐怖。不只是重量，还有那爆炸性的力量，每一锤轰出，配合您那强大的气势，都令对手有无从抵御的感觉。换了是我，恐怕也一样挡不住。凭借海神三叉戟的重量，才可能有些机会。 大哥，传给他吧。除了小三，还有谁有权利继承昊天斗罗的秘籍？更何况，连祖父他老人家都将昊天令传给了小三。这就代表着他老人家认可了这件事。小三未来要面对的情况还有很多，传给他，他也能多一项自保的能力。那好， 那我就先出去了。 为了小三，大师你可是煞费苦心的，以后你也别叫我们什么斗罗的了，没有你就没有小三的今天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以兄弟相称就是。 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老师，麻烦为昊天宗的弟子们安排另一个住处，不要与我唐门的弟子接近。 大师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虽然今日并肩作战，但当年丹属四宗族对昊天宗怨念太深，绝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。现在唐三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事，只能将他们分开，以免冲突。而且经过近日的大战，唐门弟子对唐三更是归心，只要不是出现特殊情况，四位族长也一定会限制本族子弟的。大师与唐啸出了大帐，也同时拦住了闻讯而来的阿银和小五，将他们挡在了帐外。帐篷内就只剩下了唐三与唐昊父子二人。唐昊盘膝坐在唐三对面，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儿子。 我们昊天宗自从存在以来，就有一种特殊修炼方法的传承。每一代传承这种修炼之法的昊天宗弟子，在突破90级那一天，都会拥有昊天的封号。这也是昊天斗罗的由来。而历代拥有这个称号的宗门弟子，几乎都成为了本门宗主。说起来，正是到了我这一代，才没有形成这个传承。当初我的祖父，上一代昊天斗罗唐晨，虽然将宗主之位传给了我的父亲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但是却并未将昊天斗罗专属修炼方法传授给他，反而是传给了隔代的我。不论是祖父还是父亲，在那一刻都已经将我定为了昊天宗下一代的接班人。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，不断破掉昊天宗魂力晋升的记录，成为昊天宗乃至于整个大陆魂师界最年轻的强者。 我曾经的记录已经都被你所破了，我很欣慰，也很惭愧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大师为你做的都要比我多很多。 爸，您说这些干什么？如果没有您，又怎么会有我？我不是说过吗？父母的生养之恩，就是子女一辈子也报答不完。何况您也是身不由己啊，如果换了是我，可能还不如您呢。 好，好，不说这些。我们昊天宗这特殊的修炼方法，一代只能传给一人，并不是敝帚自珍，而是这门修炼之法对修炼者的要求极高，不是天赋异禀的天才，绝对无法修炼成功，凡有生命之危。这门修炼的功法就叫做大须弥锤。 唐三愣了一下，他知道须弥和芥子是两个相反的词汇，须弥代表着无穷大的意思，而芥子则是无穷小，就像自己紫极魔童的第三个境界芥子，指的就是能够通过紫极魔童看到无穷小的物体。而这昊天锤的大须弥锤法，显然是指将昊天锤力量发挥到无穷大的一种特殊锤法。唐昊没有急着解释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儿子消化大须弥锤这四个字。就这样过了半晌。 其实以你本来的修炼路线，再加上你那海神三叉戟，已经足够了。但我仔细思考过，大须弥锤对你来说还是很有作用的。虽然你不论是魂环还是魂骨技能都已经足够多了，但你的昊天锤武魂才刚刚开始附加魂环，在去继承海神神位之前，你还需要将他的魂环也补齐吧。那样的话，你的昊天锤又会增加许多魂技，就算你是控制系魂师，也很难将自己的众多技能完美分配，而大须弥锤正可以帮你化繁为简。 爸，难道说您那强大的力量和气势都是来自于魂环吗？ 不愧是我的儿子，一点就透。没错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的力量正是来自于魂环。别说是今天这个金鳄斗罗，我的实力恢复之后，就算是千道流亲至，也未必就能赢得了我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